一，课文。锁门。以前，我几乎没有锁门的习惯。小的时候，在家里总是母亲锁门。放学回来，看见门锁着，进不去，也不会着急。在门外多玩一会儿就是了。以后在外地上学，住在公寓里，也用不着我锁门，有别人代替我锁门。参加工作以后，去过很多地方出差，还是说走就走，从来没有想过要锁门。结婚以后，有了我自己的家，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少想到锁门，只是晚上把门从里面插上。去年搬进了新房，三室一厅，装修得很不错，锁门就成了大家常说的话题。朋友们说，这么好的家可不能大意了，要买保险锁，进来出去都要把门锁上。朋友的劝告不能不听，但习惯一下子改不了。有一次我爱人上班了，来了一位客人。客人走的时候送他出门，一不小心把门锁上了，钥匙忘在屋里。钥匙忘了还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厨房里正在煮着米饭。已有20分钟，再过20分钟就有发生火灾的危险，但保险门锁得结结实实，没办法进去。我在门外转来转去，越想越怕，出了一身汗。后来给爱人打电话，他匆忙地赶回来，才没出大事。把钥匙放在衣服口袋里，朋友们又建议说，好，装在裤子口袋里。有一天起床，钥匙从口袋里掉了出来，我没看见，出门时锁上就走了。回来一摸口袋，又进不去了。不过这回厨房没有点火，不像上次那么着急，再给爱人打个电话就可以了。用绳子把钥匙系在裤带上，朋友们又说，从此我的裤带上就系了一串钥匙。为了钥匙我着了2次急，现在又成为这种样子，是为了什么？是因为我有了一所房子，有了自己的家门。我的家里到底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值得用保险门呢？还是那些衣服、家具、书画什么的？多年以前就有了，那时我并没有认真锁门，也没出什么事。环境不同，时代不同了，朋友们这样解释。我觉得是自己和过去不同了，心理上有些变化了。过去我独自一人四处游荡，走遍世界，什么也不惦记。现在有了自己的家，一把锁把我的心紧紧地锁住，使我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断绝了关系。我曾经摆脱家庭走向社会，现在是自己又回到家庭，并且在自己的身上系了绳索。我曾经从这里走出去，现在又回到这里。